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下午一点，海南，躺在树下，阳光和海浪，就是最美好的一天。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他是走过了一个世纪的巾帼英雄，他是中国第一代黄埔女兵，他是黄静问。在黄埔同届的同学中，走出了抗日英雄赵一曼、中国女兵作家谢冰莹、美女少将胡兰奇等一批军中木兰，他们在自己最美好的年华，用青春与热血为妇女解放、民族独立谱写了一曲荡气回肠的生命之歌。他走过了104个春秋，活着时他见证了新旧中国的时代变迁，离开后他也带走了那个女性开始觉醒的时代记忆。当黄埔女兵们在天堂重聚时，一定可以微笑着重温那段为求妇女独立、为求民族解放而战斗的燃情岁月。 2016年3月22日，许多记者来到了北京万寿路一处普通小区内，这里是黄静问的家。就在前一天的新闻联播中，播出了最后一位黄埔女兵黄静问离世的新闻。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原卫生部妇幼卫生司副司长、顾问黄静问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6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4岁。 在黄静问的家中，一切都像是他还在的样子。晚年的黄静问最喜欢静静地坐在窗前，翻看手中的相册和保存的旧信件，这些通信与合照几乎都和黄埔岁月相关，那是黄静问最珍贵的记忆。每一次翻看，时间仿佛也带着他回到了那段为求妇女独立、为求民族解放而战斗的燃情岁月。1926年的冬天，长沙的街道上湿冷而宁静，但在湖南省立第一女士门口却热闹地拥挤着许多年轻人，他们在一份榜单前仔仔细细地查看，人群中不时地发出欢呼或叹息的声音。录取榜单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张贴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就是人们熟悉的黄埔军校。有志报国的热血青年围聚在这里查看着自己的成绩，瘦弱的黄静问也挤在人群中，仔细地在榜单上寻找着自己的名字。1926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激烈动荡的一年。7月，北伐战争拉开序幕，至11月，国民革命军迅速由珠江流域打到了长江流域，连克湖南、湖北、江西。在共产党人的鼎力支持下，北伐战争取得了国民党有史以来最辉煌的战果。随着北伐军在湖北胜利的同时，武汉成了大革命的中心。在革命浪潮的激励下，很多热血青年纷纷寻找投身革命的机会。 北伐战争的迅猛发展也迫切需要更多的军事政治工作人员。北伐军攻下武汉后，决定在武昌筹设政治训练班。10月27日，国民党中央决定改政治训练班为中央军事学校政治科。1927年1月19日，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 分校一经成立，即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在将要成立的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中，决定招收一批女生，让她们接受正规的军事训练，组成一个女生队，毕业后与男生一样担任军官。 在那个封建年代，军人和战场绝对是男性专属的领域。那时的中国女人，不要说当兵，就是走出家门都是禁忌。在那时的男人看来，女人想去当兵就好像男人要去生孩子一样，无法理喻。在正规军队中吸纳女性，不仅开创了中国的先河，也开创了世界的先河。黄埔军校女生队的成立时间比美国西点军校招收女兵早了50年。 1926年11月的一个上午，19岁的黄静问正在家乡教学，桌上有一份长沙大公报吸引了他的注意。那上面刊登着武汉军校的招生启事。当黄静问看到招生女生几个字时，他立刻就萌生了报考军校的冲动。黄静问出生在一个思想开明的家庭，他的父亲黄宝钦是老同盟会会员，曾参加过反对清王朝的斗争，有强烈的爱国心和民主思想，在教育子女时极力提倡男女平等。 家庭环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黄静问，看到身边的女性依然裹着小脚，连家门都出不去，黄静问希望能够帮助她们自立起来。北伐军进入湖南后，已经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黄静问，在组织的领导下，与县女子职业学校的范晨两位老师共同筹组了湘阴县妇女协会。他们组织县女职的同学宣传男女平等，在社会上开展放足禁养童养媳，要求男女在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平等的宣传活动。 看到报考军校的机会后，王静问心想，如果自己可以成为一名军人走上战场，将会用实际行动证明女人不比男人差，那可比天天在学校里干说的效果强百倍。于是他急切地想要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 1966年，珠江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大浪淘沙》描绘的正是大革命时期女人参加革命的风云岁月。影片中展现了女人走出封建家庭考入军校时的兴奋片段。湖南省立第一女士的榜单前，黄静文仔仔细细地搜索着自己的名字。仔细确认了几遍后，黄静文几乎开心地大叫出来，她恨不得一路跑回家里，让全县的人都知道她一个女孩子也可以考上军校，以后也可以上战场杀敌。 回到家后，黄静问的父亲特意在家准备好了饭菜为他饯行，二哥黄文凯特意请假送他到长沙办手续，然后送他登上了前往武昌军校报到的火车。 黄静问的二哥黄文凯曾与毛泽东一道从事农民运动，还担任过湖南岳阳的湘阴县农协秘书长。二哥为了保护家人，一直对家人隐瞒着自己的革命活动。黄静问虽然并不完全清楚二哥从事的事业，但他朦胧感觉到二哥正是他努力的方向。为此，每一次见到二哥回家，黄静问都要缠着二哥要加入他的事业，要加入他的那个党。 哎，他哥哥经常就把一些个什么新青年杂志啊，还有一些什么这类的吧，就都给他带回去。就这样的话，他也还是很早的就是更早一些的时候就受了一些这种革命的这种影响啊什么的。 望着车下送别的二哥，王静问心里非常的骄傲。那时候他不曾想到，在未来回忆起这分手的一刻时，却多了一些苦涩的味道。火车站一别竟然成了他和二哥的最后一面。这个从小就照顾他，引领他走上革命道路的二哥，就这样从他的世界里消失了。在此后40多年的时间里，王静问不停地利用各种渠道去打听二哥黄文凯的下落，但却始终得不到确切的消息。火车即将离开站台，王静问同其他那些通过了考试的男女青年一起踏上了奔赴武汉的旅程。这车厢原本是关马装货的，没有窗户，大家都是席地而坐，但大家的心情却无比愉悦。这是他们奔向新生命的火车，在黑暗的车厢中，他们放开嗓子一路高歌。同样来自湖南的谢明岗在后来的自传里这样记述道：热闹啊，我们要庆祝新生命的开始，要庆祝光明灿烂的前途，每个人都像疯了似的在狂笑，在高歌，在跳跃。 藏身于闹市之间的斗鸡英胡同，是上了年纪的武汉人所熟知的一条老巷。如今这里正在经历拆迁改造，上个世纪20年代，湖南籍女生都暂时安排在斗鸡英高升旅馆里，几个人住一间房，食宿费由学校发给。大家都是年轻人，又同样怀着当革命军人、解放妇女的革命理想，自然很快就熟识了起来。王静问从同学那里逐渐了解到，大家虽然理想一致，但身世经历却迥然不同，并不是每个人都像他一样生活在开明家庭，考取军校能够得到全家人的支持。许多同学都是反抗压迫偷跑出来的，他们中有逃婚和抗婚经历的队员特别多。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谢冰莹，以及后来成为徐向前夫人的黄杰，当年都是抗婚出走武汉，进了黄埔军校的。还有的已婚甚至有子，后来著名的红军女将烈士胡云，当时就是军校里已有孩子的女兵之一。后来从事地下党工作和领导山西临汾抗日救亡运动的王义霞，则是抱着孩子去投靠。同学们的决心和意志令黄静文钦佩，也鼓舞着他。有这样一群志同道合又意志坚定的同学，是一件多么令人开心的事情。在充斥着简陋旅馆和客栈的狭长胡同里，却一下洋溢起青春的气息。走出家庭封锁的女生们在这里肆意的大笑，欢快的歌唱。正是入学前的日子里，黄静文和同学们一起在这里憧憬着未来，没想到一场意外却突然来临。 一天午饭的时候，王静问和同学们接到了通知，要他们午饭后到高升客栈的大堂去集会，听邱委员传达招生委员会决定的通知。邱委员是招生委员会派到湖南的负责人，学生们就是被他带到武汉来。他出现的时候一反往常的和蔼，而是一脸的严肃。从他那躲闪的眼神里，同学们却感到了一丝不祥的征兆。我们来看看当时的学员谢明岗在他的传记中是如何记录的。 军校原定在湖南招收男生100名，女生20名，湖南报名的竟有3000多人，且文化程度高，政治素质好，经请求准予多招。现在各省考生人数都超出了原有计划，这次招生为的是培养各省革命领袖人物，各省的名额要平均。军校于是决定维持原有指标，重新组织复试，按限额录取，这样湖南就要刷掉很多的考生。邱委员知道这件事非同一般，说完没等大家反应过来，他就逃也似的走了。王静问听后心情也是沮丧到了极点，原来在初试的时候他也考得非常失败。我们来看一看黄静问自己的回忆。考试对我来说是严峻的，数学中的三角几何我没有学过，代数只能勉强应付，但我坚持考试，场场不落，每题必答。历史地理考得较好，但在考物理时有一试题是照相原理，我就怎么也答不出来了，于是就在试卷上写了几句不是理由的理由，大致是我是来考军事政治学校，为什么出这个题。初还自以为有道理，一边出考场一边思索着，就觉得理亏，心里不免有些嘀咕。后来想起这事，真是太荒唐了。从这抱怨的语气中就能看出黄静问考得有多痛苦，想想又要再考一次，黄静问也不禁皱起了眉头。连黄静问这种出生在进步家庭、受过正规教育都是这样心虚，就别提那些受教育不多、瞒着家长和学校逃出来的女生。这些自以为通过初试、瞒着家人跑到武汉的女生早已没有了回头的退路可走，更有不少心急的女生为了坚定革命信念，都已经把一头长发剪成了黄静问这种发型。在那个封建年代，顶着这么个发型回家，不得把家里人气死。即便想留在武汉自谋生路，谁又敢给他们工作？求学无门，生活无着，等留长了头发再回去时，恐怕都饿死在武汉江边了。 此时前面提到那位在火车上技术学生们奔赴新生命的谢冰莹也大为不满，那时他还叫谢明岗，当着一个个不知所措的学生，他大声说道，革命不嫌人多，不能限制人革命，他们应当向学校抗议。话音一落，拥护之声雷动，不到3分钟，一个反对复试委员会就成立了，大家推选出10位请愿代表，8男2女，周铁忠和谢明岗被选作女生代表，向军事委员会提出请愿。考生们立刻组织起来游行、发传单、贴标语，哪想到军校为严肃军纪，将参加请愿的包括谢明岗在内的10个代表全部挂牌开除，其余学生全部录取。 黄静问和谢明岗是从湖南一起考来的，又同住在斗鸡营胡同，两人关系如同姐妹。听到谢明岗因为仗义直言而被处罚的消息，急得黄静问到处去联系同学们，寻找补救的办法。 最终在同学们的帮助下，谢明岗改名谢冰莹，改籍北京，混在1000多名北方考生中参加复试，最后以第一名被录取。在未来的军旅岁月中，谢明岗写下了著名的女兵自传，既被译成英、日等10多种语言，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兵作家。此后他以谢冰莹的名字名扬四海。实验小学，鲜为人知的是它曾经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所在地，今天学校里的部分建筑还保留着上个世纪20年代的原貌， 旧址的前身是1890年光绪16年4月，张之洞于武昌营房口都司湖畔创建了两湖书院。1926年11月25日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录取新生入伍的日子，武汉分校的学员们就驻扎在这个院落里。 入学第一天，学校给每人发了一身灰布衣服、一顶帽子、一双橡皮底鞋、一双草鞋，还有一根1寸多宽的束腰皮带。他们和男学员穿一样的服装，原本衣着各异、花花绿绿的女孩子们统一穿上了军装。 这时候，刚刚入学的女学员刘欣对学校新生活的一切都那么好奇兴奋。穿上新军装后，她专门跑去武昌的黄鹤楼照相馆，留下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张戎装照，并在照片里写下两句话：女装换戎装，问你可笑不可笑。谁能想到一句看似调侃的话语背后，却隐藏着随时准备献身妇女解放和民族解放事业的坚定信念。不久之后的广州起义中，尤其战斗到弹尽粮绝，牺牲了年轻的生命。 洒满月光的操场上仿佛是雪花满地，本应该是万籁俱寂的操场，结果却出现了新入学的女兵们。军校熄灯早，这群女兵还非常兴奋地睡不着觉，宿舍里40多个人干脆都起床换好衣服到操场上，一边在月下散步聊天，一边等着出操。王静问刚刚进入校园后，有人找到他，通知他编入中国共产党女生队支部1区队3分队党小组。王静问开始以为对方弄错了，赶忙解释自己还只是共青团员。对方答道：上级决定，凡是进入到这所学校的共青团员一律转党员，从此你就是共产党员了。王静问从小就梦想加入二哥的事业，也成为他那个党的一员，这回真的实现。想到自己和同学们又是中国有史以来真正意义上的女军人，这是多么光荣自豪的使命。在这到处都是冰冷的枪械、铁丝网的环境中，月光照的女兵们更加的圣洁，她们笑着聊着，畅想着未来，畅想着胜利之后的样子。虽然不久以后他们中的很多人就将失去年轻的生命，注定无法看到胜利的那一天，但是这一刻的宁静美好却刻印在了每一位女兵的心中。未来他们无论面对战场的腥风血雨，还是敌人冰冷的枪口，这一刻都会带给他们巨大的力量和安慰。在黄静问以后的岁月中，他无数次回到那一晚，回到姐妹战友们的终结。 成立女生分队是武汉分校的创举，军校主要负责人恽代英对他们说，成立女生队是破天荒的大事，是中国军事教育史上的创举，办女生队阻力很大，国民党守旧势力反对，封建势力拼命阻挠，但我们共产党下决心要在军校培训妇女骨干，毕业后参加领导中国妇女翻身解放的斗争，你们的责任重大，你们要努力呀。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他是走过了一个世纪的巾帼英雄，他是中国第一代黄埔女兵，他是黄静问。在黄埔同届的同学中，走出了抗日英雄赵一曼、中国女兵作家谢冰莹、美女少将胡兰奇等一批军中木兰。他们在自己最美好的年华，用青春与热血为妇女解放、民族独立谱写了一曲荡气回肠的生命之歌。他走过了104个春秋，活着时他见证了新旧中国的时代变迁，离开后他也带走了那个女性开始觉醒的时代记忆。 新兵入学后并没有立刻开课，学校组织学生们深入穷苦百姓中间，进行了一些针对性的宣传。黄埔女生们的热情和亲和力，再加上自己的亲身经历，更加有说服力，走到哪里他们都很受到百姓的欢迎，许多小孩会追着他们走出很远。但越是效果好，守旧人士看的越是心里咬牙切齿。不久之后，武汉三镇上出现了一件热闹非凡的事情，也可以说是一件十足的丑闻。 在武汉三镇的大街小巷中，经常会出现一群衣不遮体的裸女举行游行，他们打着黄埔女生的旗号，举止轻佻，行为放荡，一些地痞流氓在边上起哄，搞得乌烟瘴气。这是国民党守旧势力使出的下三滥手段，他们雇佣旧社会的妓女，企图在性别问题身上大做文章。但是武汉百姓早已经见过真正的女兵，如此低级下流的手段只会让那些守旧人士更加暴露自己阴暗的心理。军校正好借此机会组织宣传队，向群众宣讲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妇女解放的内容和途径，更进一步揭穿反动分子阻挠军校招收女生的企图。 1927年2月12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在两湖书院举行了开学典礼，邓演达、宋庆龄、吴玉章等出席大会，新生们整齐地在主席台下列队。213名女生穿着与男生一样的深灰色军装，戴着军帽，打着绑腿，与男生队并肩站立，从足不出户的家庭妇女变成肩扛枪杆的女兵。他们和1199名男生一起被称为黄埔军校第六期。 正式开课后，女生们立刻体验到了军校生活的严肃纪律，军号一响，学员们就得马上起床穿衣梳洗，被子叠得方方正正，摆在木板床中央，十分钟收拾完毕后进行操练。在饭堂里吃饭也要军事化，只要队长放下筷子，学生们必须全体起立，没有吃完的要受到批评。 我妈妈那个人吃饭特别慢，你知道，她原来是细嚼慢咽，跑到部队以后，跑到军校之后没办法了，就得那个狼吞虎咽的吃，因为她有时间限制。 他们从早上5:30起床到晚上9:30就寝，每天8节课，4节学科，4节数课，中途几乎没有休息时间。他们接受学校一切严格的训练，要做和男生一样多的工作。 军事科学课主要是步课、射击教范、野外勤务和战术学、兵器学、交通学、筑城学四大教程。术科教以制式训练、队列、刺伤、射击、投弹、攻防阵型、隐蔽、掩护、攻防配合以及行军、宿营、战斗联络等技术。 别看是一群女孩子，她们在军事训练上丝毫不落下风。这些敢于挑战传统的女孩一入校就在心里跟男兵们较上了劲儿，出来当兵就是要证明女人不比男人差。校方给每个女兵一个打上了英文字母 W 的红臂章，这是 woman 的简写。女生来例假的时候只要带上这个标记就可以不出操。女兵们都对这种刻意的区别意见很大，认为这根本就不叫男女平等。他们纷纷要求拆掉这个字母，他们知道战场上可是不分男女的。他们中也从没有人因为身体原因而要求停止训练。最终校方只得拆掉了这个区别符号。这些反传统的女生在军校中有的时候还会刻意的模仿男生的行为，在生活中大大咧咧，甚至称兄道弟。渐渐身上也真的开始有一些男生的顽劣性格。一次学校请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到学校里去演讲，于右任因为年岁大了，演讲的声音比较低，语速还比较慢，操场上听讲的学生不免就开始散漫起来。有的女学员甚至跑到操场边上的厕所里面不出来，叽叽喳喳在里面闲话个没完。他们谁也没有注意到校长邓演达正在操场四周巡视，走到厕所旁边听到里面嘻嘻哈哈的，邓演达二话不说，他掏出枪来对着天空砰砰就放了两枪，吓得学员们赶紧就跑了出来，被邓演达好好的训斥了一番。以后他们再也不敢这样散漫了。 武汉分校是国共两党合办，主要负责管理和授课的教官基本由共产党人承担。恽代英、叶剑英、徐向前、陈毅都在学校中任教，所以重视政治教育是这所军校的一大特点。中国农民问题、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和中国近代社会运动，甚至涉及苏俄十月革命研究等，一共31门。学校还会专门邀请著名社会人士毛泽东、李达、李立三等前来学校授课。根据女生队的特点，武汉分校还专门为他们开设了妇女解放运动一课，由沈燕冰及茅盾主讲。 作为军校史上的第一批女学生，她们不仅在国内引发了热议，在国际上也让很多人非常关注。她们还留下了一张极其珍贵的合影。依黄埔军校惯例，一般入伍生不拍集体合影，因为入伍勋期过后经考试分科将会淘汰不及格和身体病弱的入伍生，只有当学生毕业的时候才会照集体合影留念。而这张照片拍摄于女生队刚刚成立不久的时候。促成黄埔军校一反惯例的是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黄埔女生大队的创举和影响传到苏联后，斯大林通过苏联驻汉口大使加拉罕转告黄埔军校，希望女生大队可以在38国际妇女节前拍一张集体照片给她，以作纪念。于是1927年3月5日由校政治部请武昌显真楼摄影人在武昌军校内为黄埔女生大队拍下了这张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照片。世界的关注令女兵们自豪，她们更加努力的训练，每一次射击、每一次刺杀 都让他们憧憬着真正走上战场杀敌的那一天。谁都没有想到，这一天这么早就来了。 1927年的民国局势瞬息万变，四月刚发生412反革命政变不久，5月13日，驻防鄂南的独立第十师师长夏斗寅突然叛变，率所辖鄂军第一师攻打武汉，一直打到离武昌仅30华里的纸坊。武汉政府形势危急，为了粉碎叛军的进攻，武汉政府任命11军24师师长叶挺为前敌总指挥，率部阻击，武汉军校的学员变为中央独立师。在男生队开拔后的次日，女生队也奉命迅速开往前线。此时女生队组建不过3个月，真正参加实战对女生队的考验是巨大的，他们必须紧跟在战斗部队后面进行工作，担负放哨、巡逻以及抢救伤员、掩埋尸体的工作。实战时的急行军和学校中的野外训练强度完全不一样，有不少女生的脚小时候都曾裹过小脚，行走本就不方便，尤其是走夜路的时候，既要求速度，还要求隐蔽安静，许多腿脚不方便的女生经常绊倒，碎石头和路边的荆棘经常割得她们浑身是伤。为了跟上部队，她们连坐下来包扎伤口的时间都没有，咬牙爬起来接着追部队。一夜急行军下来，他们经常搞得浑身是伤，但女生队的同学们却咬着牙手拉手，互相搀扶着跟随战斗部队，走得慢时他们就走的时间更长，甚至一边吃饭一边行军，在西征的战斗中他们一步都没有落下。落泪的是在救护伤员和掩埋战友的时候，有许多牺牲的战友就是军校的男同学们，不久前他们或许还曾在校园中擦肩而过，相视嬉笑，如今他们的身体或已残缺，或已冰冷僵硬。当女队员们流着泪掩埋尸体后，会更加激发他们的斗志，他们会用尽全力向经过的村庄百姓宣传，希望胜利早点到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学生们首次出战，展现出了强大的战斗力。在武汉军校的学习不仅教会了他们战略战术，更教会了他们为何而战。6月底，军校学员们结束了西征，班师凯旋。 女生队们首次参战，虽然没有参加一线战斗，但是用总司令叶挺的话说，他们承担了更重要的任务，他们一路救护，一路宣传，将革命的种子撒在了沿途百姓的心中，他们是名副其实的凯旋而归。可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武汉国民政府却要解散他们。继上海发生412 反革命政变之后， 武汉的汪精卫也跟蒋介石一样实行公开反共，国共合作的破裂使得共产党人为主导的武汉分校也失去了生存空间。在大革命风云变幻的时代，个人命运的起伏翻滚完全由不得自己掌握，前一秒还是凯旋的英雄，后一秒就变成了被通缉的对象。这种落差和对革命前途的怀疑考验着每一名毕业学生。在谭山鹰1981年5月5日致黄敬问的信件中，他这样回忆了当时的场景。谈到武汉军校的事，我却记忆犹新，因为这一段生活对我的印象太深了。6月底，蒋介石下令要解散军校，消息传来，大家对蒋介石更是切齿痛恨。有一次我记得施存统同志在女生队讲话，他慷慨激昂地痛责国民党无理解散军校，说的同学们痛哭流涕。当时的情况确实如此，真如晴天霹雳，谁都痛心，谁都不愿意 离开这有意义的可爱的军校。那时的同学大多是十七八岁的青年，朝气蓬勃，像生龙活虎似的，刀山能上，火海敢闯。在军校时间虽短，影响可大，革命的思想在大多数人的脑海里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女兵们一辈子都忘不了他们在操场上集合，恽代英同志给他们讲话说，同志们，我们的革命暂时失败了，但是你们要记住，你们每一个同志都是一颗革命的种子，你们要让革命到处开花结果。1927年7月，整个武汉分校被迫解散，每一位学员都领到了这样一张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第六期的毕业证书。女生队那昙花一现的绚烂似乎成为了一个梦，转瞬即逝。 为了保留革命的种子，同期男学员在易建英的带领下变为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撤离武汉。女生队女兵多数回原籍或原单位，少数随部队撤走。中共党员确实不能留汉的随军出发，留汉的交地方党组织分配任务。 王静问和其他几位被要求留下来的女兵认为，到军校当兵训练就是要到部队参战，她不愿意就这样离开。 黄静问找到了党支部书记杨伯衍，磨破嘴皮，当屋子里只剩下他一个人时，拗不过他的杨伯衍写了一张条子，让他自己去找周恩来说。黄静问从未见过周恩来，但在军校学习时早已久仰大名，他在去的路上打定主意，无论周恩来说什么，自己反正一定要跟着部队去打仗。 到了指定地点，发现教室里早已经围满了学生。周恩来站在一把凳子上，对着学生们正在讲话。王静问正想递上手中纸条的时候，发现周恩来手上捏着很多的纸条。炯炯目光下，周恩来环顾大家说，都要求跟部队走，要知道武汉也需要人马，都是为了革命，这是革命的需要，也是革命纪律。 当听到革命纪律的时候，黄静问手中的条子再也递不出去了。想到自己入学后成为政治党员时宣读入党誓言时的那份骄傲，仿佛还历历在目。可现在真的遇到困难时，就把誓词中党员应该遵守党的纪律忘得一干二净，他感到自责。默默地回到学校，黄静问立即向党支部书记汇报，表示自己坚决服从支部的安排。在共产党人血流成河的武汉，黄静文留下了。 军校的同学们从此天各一方，在炮火连天通讯不便的年代，这一别就难说再见了。还有些同学即使再见，可能也成为敌人。这时的混乱和危险像是巨大的漩涡，把每个人都搅得粉身碎骨。但黄静文知道自己并不孤独，为了他们心中的梦想，他和同学们无论在天涯海角都将战斗到底。 留在武汉的黄静问在组织安排下入武昌中山大学文学院预科，一边学习一边做争取学生和工人的工作。11月，武昌武圣门外正环纱厂工会以剪发就是共产党员为名，开出了10名剪发女工。11月28日，武汉各界妇女发起援助正环纱厂女工的抗议活动，黄静问作为援助活动执行委员参与并领导斗争。在国民党的武力镇压下，黄静问与23名同志一起被捕。一起被捕的女同志共13人，她们在狱中按年龄皆为异性姐妹。武汉卫戍司令部副司令陶军刑讯逼供，却无法得到任何口供。气急败坏之下，他在名单上画了一个大圈，写上 一律枪决。后来又顾及一次相差23名学生会造成舆论压力，陶军竟随意改称20岁以上均判死刑。 这几个人就翻了天的在那个跺着脚的在那个楼房里边，那在那个牢房里边嚷嚷说，我们要活就一起活，要死就一起死，你把我们也一起杀了吧，什么这样那样的，他们不怕死。 就这样，陈木兰、马坤、季礼华、许文道、梅玉科，年龄大的5位大姐，以及许白池、吴富、田长、李子芳4名男同学被判处死刑。如今我们只能看到活下来的6姐彭端书、7姐袁先知、10姐吴瑞芝、13妹张群范的照片。活下来的黄景问并没有被敌人的屠刀吓到，在组织安排下，他进入共产党外围组织赤色革命户籍会。赤色革命户籍会由宋庆龄、鲁迅、蔡元培等人发起，是救济烈士家属的人道济难会。由于长期处于敌人势力范围内工作，加上叛徒出卖，黄景问又经历2度入狱，幸亏有同志的积极营救，黄景问躲过了敌人的魔掌。就这样，即使刀山火海，即使前路艰险，他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要为民族独立、为妇女解放用尽最后的力气。每当处境艰难时，黄静们都会想到那些逝去的姐妹，想到军校时那月光皎洁的夜晚，女生们在操场上散步畅想未来时的情景，那带给她面对死亡的勇气和坦然。一路走来，黄静文坚信他的理想终会有实现的那一天。 1948年，黄静文因为被通缉离开上海前往香港。1949年初，他从香港经过湖北到达北京，辗转千里颠沛流离的生活黄静文早已习以为常，但是这一次他的心情不一样。这一次他不再是逃亡，而是要见证他们为之奋斗的新国家的诞生。这是黄静问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证，在代表单位一栏写着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在这儿。 照片中的黄静问显得那样清瘦，我们很难想象这样一个弱女子在几次面对死亡的时候是怎样熬过来的。但这一头干净利落的短发，一张微微扬起的脸庞上写满了坚毅和自豪的表情。 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成立于1949年3月，也是全国妇联的前身。他们的任务是捍卫妇女权益，促进男女平等，而这也正是黄静问一生的追求。 妇女团体可以派出女代表与其他各团体男代表一起共商国事，共同描绘新中国的未来蓝图，这是中国妇女5000年来未曾享有的政治地位，这是中国女人真正走向独立的开始。而往后的历史也足以证明，妇女解放为社会进步带来了巨大贡献。女人就是母亲，母亲强，国家民族才会强。1949年10月1日，黄静问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登上城楼那一刻， 她作为亿万中国妇女的代表站起来了。这一刻是她23年前远离家乡奔赴武汉中央军校学习的初心，也是她不知何时才能真正实现的梦。望着台下经过的英姿飒爽的女兵，望着广场上欢呼的妇女同胞，热泪模糊了黄静雯的双眼。想起引领自己走上革命道路却杳无音信的二哥，想起夜晚在黄埔校园中散步的时光，想起那么多为叫日月换新天而早早牺牲的同学们，黄静雯在心里对他们大喊：你们能看见这激动人心的场面吗？你们的热血牺牲都是值得的，今天我们终于胜利了。 解放后，黄静雯任上海市妇联副主任，1952年调卫生部工作。为解除妇女痛苦，她努力在全国推行新法接生，建立健全省县乡三级保健网，一生为妇女事业，一生为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 Are you ready? Yeah, I'm ready. Move it. Are you ready to groove? Shaking up now. Yeah. 自由，奔驰车里。自由，奔驰车里。你要什么爱情？一种主观两人互动。生活坚持还是自由，爱该怎么形容，感受怎能他人左右，你要什么伴侣，朋友还是玩偶，爱不是线索，不能取代自由，影子般的生活不是我想要的，不要告诉我你有多么爱我，不想睡你心又爱了心动， 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